不开心都紧靠身，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 难听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双马行动将从设计阶段进入施工季，包括中石油、大唐子公司在内的多家入选企业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已敲定，混改重组仍是热点，金融资本也纷纷入局助力改革。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由17种抗癌药品谈判成功。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达 56.7%。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伟航近日说，浙江以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为手段，实施了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大举措，主要体现在让就医更便捷和诊疗更智慧。14日开始，京津冀区域整体扩散条件较差，北京、石家庄等部分城市出现重度空气污染。北京大兴区住建委近日对外发布大兴区四季盛景园共有产权住房开始申购登记的公告，从15日上午10时到10月30日下午5时，将开放四季盛景园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的申购登记。为期7天的第7届中国昆曲艺术节13日晚在昆曲故乡江苏昆山拉开帷幕，并举行第8届中国昆曲学术座谈会和2018年虎丘曲会等系列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心心心迷迷，疲惫是我的心，失落是我的情，人生总是聚散匆匆，白天淡淡相逢，夜里轻轻相拥，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晨曦。爱你等于爱自己是王力宏早年为娃哈哈矿泉水做广告代言的歌曲，那么作为 KTV 里一首点唱度十分高的老歌，这首歌的 MV 也十分不错。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嗯 well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Yeah.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嗯 well 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oh, yeah, yeah.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你的眼睛我